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东西。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姚云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结直肠的这个造口术。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方式呢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控烟总队的总队长刘辉，请来介绍一下通过微信进行投诉的一些情况。刘队长您好。 您好您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通过咱们微信平台对于控烟进行投诉的一些情况。 好的好的。那个11月份啊，无烟北京微信平台接到群众对违反北京市控制吸烟那个条例的投诉举报，一共有489件。那么按照北京市各区人口的那个投诉率来计算的话，被投诉排在前五位的是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和西城区。被投诉场所排在前五位的是写字楼、餐厅、办公场所、网吧和党政机关。那么在这个十一月份呢，被投诉三次以上的单位有朝阳门外联合大厦、海淀区的华捷大厦，还有位于东城区的北京万豪中心、朝阳区的宽板凳火锅新源里店、东城区的首东国际大厦、海淀区的盈都大厦 B 座，还有金门老鲍三。这三个这个连锁是个连锁店，它下面的丰台区店、昌平店还有朝阳店同时都在本月被投诉。这是投诉被投诉三次以上的单位。那特别要提出的是呢，朝阳区的宽板凳火锅新源里店呢，它是一个新开张的餐馆，刚开张不久，在这一个月就被投诉了三次。那么投诉人呢普遍反映说，这个饭馆啊没有任何的禁烟标志，有人抽烟呢还没有人管，问服务员，服务员居然说可以抽烟。可见这家餐馆的经营者呢对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呢根本不执行，或者是根本就不了解，所以希望他们呢尽快能把这一课补上，来加强管理。另外呢，还有人投诉位于东城区的工美大厦，说商场管理人员带头吸烟，而且是吸烟的主力军，各部门的主管领导呢大都不重视这个工作，除了有一些女领导啊还比较负责任，但是呢这是个弱势的力量啊，不还经常遭到抽烟人的反对。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顺义有一个公办幼儿园，园内呢男教师宿舍常年烟雾弥漫，无人管理，唯一中午休息的宿舍呢竟然成了毒烟室。这里呢是一个未成年人的场所，作为老师应该加强自律，作为幼儿园的领导呢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应坚决杜绝在幼儿园内吸烟行为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件啊，就是这些投诉呢还确实有的时候让我们挺震惊的哈，还是希望有关的这个管理部门，包括尤其是单位自己啊，应该管好自己。非常感谢刘总队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的， 好，再见。 谢谢，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姚云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姚大夫啊，您好。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造口病人啊，尤其是结直肠的造口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词儿还不太熟悉啊，这个什么是造口？其实如果生活当中您听过一个很通俗的这种说法，当然了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别扭，但是确实能够形象的表达这种手术的 的特征就是说人身上带了一个所谓的粪袋儿哈， 嗯， 啊，这个结直肠的造口术哈，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也会跟大夫说，我们这个手术能不能做成保肛的和不保肛的，也就是保住肛门是吧？ 对对对。 啊，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在结直肠的造口术当中，结直肠的手术当中会首先要提出这个保肛和不保肛这个说法呢？ 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保肛不保肛的。主要指的是直肠癌的手术， 嗯， 当然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咱们就不说，咱们说最常见的情况， 嗯， 那么当这个直肠癌的这个肿瘤呢，如果距离肛门非常的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手术的原则呢是在根治肿瘤的基础上最大的保留患者的功能，但有的时候呢，这个肿瘤的根治性呢和这个保留功能呢算存在着矛盾， 嗯， 比如说肿瘤离肛门很近，这个时候你就要被迫把肛门括约肌这些切掉。那么患者呢就不再具有这个肛门控制排便的功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把他的这个肠子的这个出口给他改到其他的位置上， 嗯， 比如改到肚皮上或者其他地方上，嗯，那么造成了这么一种术式称为造口术。 嗯，现在目前在这个直肠的这种手术当中，所谓的这种做造口的哈，就是保不住肛门的比例大约有多少呢？有统计吗？ 其实这个你这个比例的问题啊，牵扯到一个发病率的问题。 嗯， 那么之前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直肠癌呢，一直比结肠癌的几率要高。 嗯， 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的中低位，也就是说越靠近肛门这一部分的这个直肠癌的比例会更高一些。所以具体的数字那个我很难告诉你一个特别准确的数字，嗯，但是确实在直肠癌的患者中会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病人接受这种手术方式， 嗯，所以这个确实也挺痛苦的哈， 嗯， 一旦为什么大家都希望它能够保住肛门，就是觉得我们还能够保证一个正常的排便的这种功能哈， 对，是关键是生活质量的问题， 生活质量的问题啊，因为您想象一下，如果说大夫说哎呀非常遗憾啊，您这个肛门保不住，因为我们为了确保这个肿瘤能够完全把它先不啊切除，所以不得不啊这个放弃您的肛门，所以这个对于生活质量的这种影响太恐怖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呀，它不光是生活质量的问题，嗯，很多的这个可能跟这个民族啊或者是中国人的这个社会性有关系，嗯，很多的人带来的更大的一个影响是他的这个 心理上， 哎，或者是这种一种自我的一种荣辱感的这种感觉。 嗯，前日子您还专门参加了一个国际上的这个造口的大会是吧？ 前一段时间是我们这个开了一个国际一个整个的一个造口的一个病房， 嗯， 所以我们在围绕这个呢进行了一些交流。 哦，就专门有这样的病房是针对造口病人的。 对，这也是可能在国内也是 新开的 造口病房， 嗯， 因为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他的一个护理，他的一个，尤其是对于患者的指导，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造口是要跟随他很长时间的， 嗯， 所以呢，他要不断的对他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指导， 嗯， 这个呢，我想是一个对于造口病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而且也涉及到一些造口相关的并发症啊等等，这些呢，可能对于原来的这个整个的医疗上来说，都是有一些忽视的一些地方。 嗯，说到这个忽视哈，会不会问问像您这个专门做手术的大夫啊？这个可能很多病人会说，哎呀，像您这样的外科大夫，只管做手术，只管把肿瘤切了，才不会管我们这个手术之后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 不是，其实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手术，我觉得就是两个目的， 嗯， 一个目的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存， 嗯， 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我想呢，这就是你说的第二个问题， 嗯， 我们想的也，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怎么能在根治肿瘤的基础上来最大的保证它的生活质量。现在呢，随着很多技术的先进呢，很多的这个医疗的这些器械技术的这个发展，有很多的原来可能需要这个造口的患者呢，现在免除了这个造口的这个情况， 嗯，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当然还是有很多一部分病人要。很大一部分病人要接受这种手术。 嗯，前日子我这个在微信里边看过一组美国人拍的照片，是一个男性的这个患者啊，他做了一个造口术，当然他的生活质量很好，他还运动健身，然后我看他带着那个袋儿哈，然后反正裸露着上身吧，能看出一部分，又跑步啊，又健身呐，啊，好像他所提倡的说这个生活基本不受影响。 对，其实一个好的造口的一个护理的话，它包括 身心啊，包括各种的这个物理的护理各方面， 嗯， 其实如果护理的很好的话，基本上不会对人的生活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外国人可以带着他游泳啊，中国人也一样，游泳啊，洗澡啊，这个然后他养成他自己的更换的习惯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嗯， 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那么他可能能让他的生活的这个质量反而能更提高一些。 嗯，但是很多人，首先咱先说心理上啊，很多人比如说一旦做了造口，连吃饭聚会啊都不去了，好像跟很多这个一些聚会啊，包括一些群体上的一些活动都不去参加了。是不是您也经过这样的接触过这样的这种 病例？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多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那么其实他如果护理得好，那么比如说咱们穿上礼服啊，穿上西装， 嗯，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有没有造口。对，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有偏颇。我们更提倡的病人是他正视自己的这个造口的问题， 嗯， 从而积极的去护理他，那么他可以回到这个社会中， 嗯， 跟正常人也没有很大的一些个分别。 嗯，但是很多人走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哈。 所以这就是说，医生除了动刀以外，还要帮助患者恢复他的信心和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归属感。 嗯， 很多中国的病人，比如我举个例子，很多病人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嗯，大夫跟他说不需要吃药了，但他一辈子都要找各种各样的药吃。那么就是说，他回到社会的这个以后，他老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其实我们不提倡这样的。 就是造口病人，其实这种说法好像也不太合适，是吧？ 对对对，我们现在并不是很提倡这种说法吧。这是我们的这个也有国际的造口师，那我们的护士长也是国际造口师，他们在心理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辅导，也有定期的这种讲课。其实我觉得，对于患者树立这样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嗯，就是这得专业的这种人士来帮助大家走出这步来，是吧？ 对对对，这是一个大的群体。 嗯，这个好像咱们这个北京肿瘤医院也专门有这样的造口的这个患者之间的那种交流，是吧？ 对，就是对于患者交流，这个也是借这个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平台跟大家说一下。 嗯， 就是说对于患者之间的交流，我认为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下或者在正确的疏导下进行， 不能自己在一块儿，是吧？ 对，我们医生作为一个肿瘤外科大夫，我们心里非常别扭的一件事情就是，病人不管旁边的病友是什么病， 嗯， 或者说可能一个是乳腺癌，一个是肠癌，两个人 凑在一块儿， 对，两个人能互相交流经验，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个类型不一样， 包括就是一种病，我们也不建议他这么做，而且我们也不建议患者自己在网上去找这些答案。 嗯， 所以还是，当然这个也包括医生要提供更详细， 嗯， 更全面的服务给患者。嗯，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面的因素。 对，因为即使是同样一种病，每个人现在都讲究个体化的治疗嘛。 对对， 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您有的时候交流出来的可能就所谓我们的负面情绪或者负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哈，跟您都不适合。 对，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病人说他吃了这个药，他说挺好，他也去吃这个药，那完全不是一种病，就是简直是开玩笑。 所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咱们的大夫，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夫在北京，像您这样的这个北京肿瘤医院啊，很多医院都存在，三甲医院都存在这样问题，手术很多，然后确实时间也很紧迫，跟患者交流，每个人的这个知识背景不一样， 对 啊，他有的时候交流起来可能也确实需要大夫拿出更多的一些精力哈，来多解释。 是这样，是这样。有很多肿瘤的患者可能除了手术需要以外，可能一些解释交流和一些精神上的抚慰是更重要的， 嗯，更重要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今天咱们说这个造口哈，这个确实精神上的生活上的这种影响非常的大啊。 对， 目前比如说这个造口技术它的发展，可能现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这是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呢，就是说技术的发展让我们使原来一些不得不做造口的手术的病人， 嗯， 现在可以避免这种手术方式。 首先从根本上就不会走这条路。 对，就是说减少造口的一种的这个可能性，这是第一。那么对一些不得不做造口的这个患者呢，现在有国际的造口师，有全方位的这个造口护理， 嗯， 心理支持，有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的这种心理辅导等等等等的，还有这种专门一个群体的这种交流的一种方式。 嗯， 我觉得就是说既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 嗯， 那么对已经接受了这种方式的这个患者呢，能帮助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自我的认识和护理。 嗯嗯，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有听众跟我们发短信哈，问我们这样的一些话题，他们就很担心，因为他家里有个家属啊，准备要做手术，可能大夫说保不住肛门，他就很多疑惑，说那我做了这个造口之后，会不会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我这个身上带这么一个袋儿出去啊，会不会时时刻刻的不自主的排便，以至于比如说跟同 同事啊朋友一块聚会的时候，会不会身上也臭烘烘的呀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也有很多人也会问您吧。 是这样，其实比如说在我们的有很多情况下，你医生跟病人说没事没事，或者这些他们是他不能说不信任大夫，但是呢他其实自己 疑惑 啊。对，我们呢，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造口师呢，他们会组织每周，我记得是每周五的下午吧，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讲堂，既告诉他们的方法，而且呢让这些可能要接受造口的病人切切实实的看到一些已经成功的接受了造口并回到这个 正常 生活中的一些病人。那么有很多病人他们是恢复的很好的，那我想他们自己亲眼看到了以后才能打消这种顾虑。 嗯，所以目前来看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吧？ 对，虽然还存在着，但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基本上能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生活还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来看还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像北京这样的这个像这个肿瘤医院这么高水平的医院来说，做造口目前来说水平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些外地朋友他做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可能护理起来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是吧？这个也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帮助。 对对，因为这个造口师他也是一种资质的一种专门的治疗师，那么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这个外地啊或者是一些小的城市都有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做过的，我们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公众平台跟他保持一定的联系，也给他一些指导。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更换设备嘛，因为首先那个大夫要不断就跟这个比如说一些什么常换的啊，算是常换的设备，也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上的这个支出。 对，就关键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支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他要科学的去正确的方法去护理 啊，就是不能太过于自己心里边。 对，尤其是一些早期他开始由不稳定的这种造口状态，还没有恢复到一个稳定的造口状态的时候，他确实需要造口师很多的介入，医生很多的介入，这样能不帮他度过这段时间。那么一开始的花费可能会比较大，但后来呢变成一种稳定的状态以后呢，他就对自己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花费就慢慢的 能 降 下来了。 哎，对。 现在比如说造口的手术是你们这个结直肠外科的大夫来做吗？最后 对当然 你们来做啊。 对， 最后安那些器械什么的也是来你们来安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给他做，医生更注重的是这个造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器官的制造，肿瘤切除以后去做这个手术。那么很多的这个后期的护理，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是以这个我们护士长的这个造口师的这个国际造口师的这个团队来负责的，因为这个不对于任何一个病人来说，这都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我们还会就是，所以我们才会开这个专门的造口病房、造口门诊，针对于这部分患者。那么从心理上、技术上，从这个治疗上帮助他恢复，建立信心。 是，这个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还好哈，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20多岁的年轻人啊，他做了这样的手术，他是不是一辈子都可能要？可要不断的就带着这个生活了是吧？ 当然有一些病人会是这样的，但是刚才我没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造口也分成永久性的和临时的 啊，也还分啊。 对，有一些临时的以后是可以放回去的。那么这部分病人占很多，那么 占的比例还挺多的。 比如说就像是说我们经常给患者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水坝，那么这个水坝呢，我们把这个水坝的墙上弯掉一块，给拿水泥给它补上了，但是很脆弱，怎么办？我们就要让它在上游，我们打一个口，让水先从上游 先 转流出来。所以呢，这种呢就是大概一个临时性的造口的意义。我们也把它称为临时性的转流术，英文也叫 divert， 也是这个意思。 也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那也就是意味着它以后还会能使到肛门的功能吗？ 对，很多病人的造口是临时性的，以后把它放回去，我们叫环纳术以后，它还会恢复原来的这个肛门排便的这个整个的情况。那这部分病人其实是临时性的。 这个比例还是有一部分， 这个比例也有很多，因为现在的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很多的中国人都是低位的直肠癌，那么低位进展期直肠癌术前要做放化疗，放化疗之后呢，它的局部这个接口的这个风险会很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水坝抹了水泥以后风险会很大，所以很多病人是需要进行一个预防性的转流手术或者是临时性的造口术的，所以这部分病人确实很多。 那水泥和大坝之间能长结实了之后就能回来了。 嗯，对，那我们要先做检测，水泥跟大坝是不是已经长结实了？长结实了，我们就可以把水改 回 来 了啊。这个括约肌还是能够再长起来的，是吧？ 不，括约肌就在那儿，关键是看这个肠子能不能接好， 能不能接好啊、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也期待着，因为有些疾病。只能期待着科学的进步哈，这个不断的进步之后才能够有更多的改善。但是像您刚才说那临时性的只是借道而已。 对，其实医生啊，就是对于切肿瘤来说，我们经常医生之间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切肿瘤破坏永远是简单的，相对简单的 、嗯。 那么重建、重新塑造、重新这个建立这个消化道的一个顺序， 嗯， 这个永远是手术中相对比较难的部分。 嗯，所以我觉得大夫肯定会觉得，哎，这不是很容易原发的、没转移的，切了就根治了啊，就算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没说这么简单， 没那么多简单。 对，现在肿瘤的病人强调的是全程的护理和术前的这种多学科讨论， 嗯， 是要由各个科的大夫在一起讨论。决定一个病人的一个治疗策略的， 哎呦，每一个病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 我们是建议每一个病人都需要这种形式。 嗯、 当然，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医疗负担也很重， 是。 所以我们尽量给尽量多的病人做到这个术前的这个多学科讨论， 嗯、 我们叫 MDT。 哦，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是，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对于病人家属都是一个心里边特别宽慰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大夫，尤其这么多众多的大夫来商量啊，就觉得我们心里边特别踏实，嗯。 对，因为有的病人他要是比如说一个病人他有肝转移或者之类的，他看一个科、 嗯、 一个科可能看一个月 他也看不完，对， 这样的我们把所有大夫聚在一起，那么一次性的给几个病人需要解决问题的病人同时解决问题，这个在国际上啊包括在国内的数据都显示它确实让病人生存的时间更长了。 嗯，那像这种比如说做了造口的这个患者来说，首先他肯定是一个肿瘤患者哈， 对， 有可能还是一个恶性的肿瘤，绝大多数 这个不一定，有些良性病也可能需要，比如说有一些家族性遗传性的这种疾病， 嗯， 那么如果早期他可能还没有发生恶变， 嗯， 但这个时候如果不做造口，如果保留一部分，只要你留下来哪怕2厘米三厘米的肠黏膜， 嗯， 他到30-40岁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恶变， 嗯， 所以并不是说造口只是用来治疗恶性肿瘤，但绝大多数 是吧， 对对， 还有一些是预防性的啊，这个 对 能够做这样的这种手术，这种手术做完了之后，可能刚才您也只是在提哈，有造口师来帮助这样的不断的改进生活质量，不断的来进行心理的疏导，目前就从您接触的这个病人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做完了之后生活质量还不错，回就是所谓的寿命的延长也很长，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绝大多数病人都是非常好的， 都没问题啊。 对，在刚做完这个手术之前之后的这个几个月、 嗯， 肯定是要经历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时期。 嗯。 那么有医生造口师来帮助他，只要慢慢度过这个时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节奏，很多病人很好。那么也有很多的病人经常问我，什么时候你要需要这个。这个需要这个宣传这个造口，让其他的患者不那么紧张， 嗯、 我随时可以跟你去上节目。 你看多好啊！ 对对对。 然后还有很多那天还看到一些朋友问啊，那这个做完了之后，是不是我的饮食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饮食习惯，比如说爱吃辣的呀，爱吃什么其他的东西？ 基本上不会 ， 除非对他这个疾病本身有影响， 嗯、 要不然这个造口的方式对他的，你说一点都不会到。这样太绝对了，但是基本上不会影响他的饮食习惯。 嗯，还有很多人也会心里边有负担，说你看这个造口确实非常难受哈，而且呢成本也比较高，哎呀，生活受到影响之后，有些人还真的有，就是饮食做了调整，吃少了。 对对，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做完一个手术以后。不但需要外科大夫去指导，需要这个造口师去指导。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是需要营养师。 营养师啊， 对，因为有很多做了造口的病人，他本来他的吸收的效率就低了。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再吃的更少，马上病人的体重会在短时间内下降的很厉害。 嗯， 我们中国人体型又偏瘦， 嗯， 往往是恢复起来很困难。 哎，说个题外话啊，就是因为您是经常跟这个恶性肿瘤的病人打交道，今儿还跟一朋友聊天，他说这个体重太轻、营养不良的这些人，真的赶上大病的时候都很难扛哈、啊，就是这算个题外话啊。 其实在临床中观察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嗯。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肿瘤的原因，特别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 嗯， 说营养不良的人是很少，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 不，老年人有营养不良的。 对， 老年人到了岁数之后吧，他也不吃肉了啊，然后他天天晚上就喝粥，然后吃一些素菜，也反正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对于正常人来说，咨询营养师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对，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老说是营养过剩，还有一部分人真的有的时候太过于刻意的吃素的，然后那种这种节食的， 对对，有些节食的工作需要， 像你和我就肯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需要健身， 需要健身。对， 对，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姚云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造口哈。其实呢，我们还是希望医学不断的进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更多的人希望能够在手术当中，比如说保住肛门啊，这个免受今后一条路的这个。但是今天姚大夫说了，说这个有很多是临时的，然后 对，是这样， 大约多长时间能回来呢？ 一般是手术之后的3到6个月这种临时性造口，各个具体情况要具体看， 具体看哈，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哈。 对对对， 希望这样的手术一方面能少，越来越少，另外一方面是希望不得不做的这部分朋友，他们的造口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一些科技的成分哈，器械的成分能够越来越好哈。 对，我希望最好所有人都不得肿瘤是最好的。 嗨，这个希望可能我美好的愿望吧。 对对，是这样。 非常感谢姚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科普一些知识。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希望再有机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